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啊，今天咱们贵客迎门了啊，也是我的朋友和平导演，大导演呢、啊。我最早喜欢他《双旗镇刀客》，其实过了这么久啊，我觉得《双旗镇刀客》还是我喜欢的。 其实不是你讲，其实很多朋友还是这么讲。 是是是， 人呢，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就在你就是那个年龄， 嗯， 那个处境，你的那种困境下，可能就出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可能是带着你生命的，我觉得。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啊、要这么想，你以后很难再、哎、再。 其实有 现在有的导演把片子跟自己生命结合起来，结果好像是不太好，拍板砖的。所以今天这个和平导演来啊，其实是有个因由。就最近你说中国电影啊，它繁荣不繁荣吧？我倒觉得中国电影的这个舆论市场相当的这个繁荣，那要发生了太多的 电影不繁荣，舆论繁荣 风波呀、啊，这个争端，哎，这一大轮的这种风波讨论，对你们这个干导演的，你们看了之后， 现在是两件事情。我那前两天跟朋友啊，包括跟常委啊，我们几个聊，就说一个导演现在中国导演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呢，你首先要去把你自己要拍的这个戏拍好。你要导这部戏，然后呢，你还要导呢外边这部戏， 就是怎么卖这个电影、 对，怎么包装它，你怎么在这里，这个时候你是主角，你是主角， 所以 戏外的这部戏你是主角， 所以 你怎么去导你这部戏？ 那你觉得咱这大片儿，比如说 部戏， 比方说像这个无极啊、英雄啊， 那都 他外边这部戏卖的成功吗？ 他外边他票房成功就这么导的成功吗？ 就是外戏导的成功， 甭管 外戏导的成功， 甭管反应好， 哎，对， 票房就是结果， 票房这是一个商业，这个没办法，这就是一个统计学的，就是零售啊，因为这 零售啊， 零售，它一张电影票一张，它是零售业啊。 哦，哎，这观点有 意思，对吧？它不是打包，我整体的，我一套电视剧几千万块钱，或者我卖给哪个台，那是打包出售啊。是一次性付款也好，几次性付款，这是老百姓要排队一张一张买出来的，2亿啊，1亿多啊。 所以要用尽一切手段去让这个零售业活起来嘛。 对啊，你零售业，你想想，一瓶矿泉水是吧？一瓶瓶卖，积累一个矿泉水公司那么大的财富，就是靠一瓶一瓶几毛钱几块钱的水嘛，哎，它积累起来的嘛。但是呢，为了这个几块钱的矿泉水，一年要几亿的广告费来导这个矿泉水以外的这台， 就是说他为了卖2亿的票房，他得1亿的宣传费，是不是这样？ 那对，不，他就得去导一部戏，那部戏的成本呢，还是有成本的。 对，当然了， 你宣传费是1000万和4000万，这个成本是不一样，那戏导出来的大小是不一样 啊。还有这猫腻呢 啊？ 对吧？你琢磨呢？他必须要把戏外这个戏导好。 但是你这个闹到要打官司，这也是导的戏吗？ 那这问题，这个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你导的那个戏啊，外面那个戏导得很好，等看那个戏的时候， 大家 觉得没有外边那个真正的那个东西不好。 哎，那你要说这个，我倒想起你来了。你当时这个《天地英雄》也有这戏外戏啊。也很吸引人呐、啊，他干这个，你听他说说，我觉得有意思了。就说咱中国也有这个制片啊、监制啊，他说这美国的这种专业的制片监制，说能到一什么，说有一次下了一场没有想到的雪，哎，那是怎么回事？ 我拍《天地英雄》嘛， 啊，《 天地英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做了大概10年来那个新疆那个地区，我拍戏那位置里的那个气象调查， 嗯， 就是因为这是每一部戏，尤其大一点的戏都要做的工作，就制片部门。就是他要调查出这个10年这个地区几月到几月开始下雪，雪量是多少，那安排拍摄计划。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因为在大的戏在美国呀，他是要有保险公司做完成保险的，所以呢，他要把这些东西呢都要作为资料，一旦出现问题， 就天气对于制作成本 不可 非常有影响， 有影响。 所以阿成跟我说，为什么好莱坞在 LA 就这个道理， 对， 那个地方的天气最有保障。 对 啊， 所以那个当然《天地英雄》就赶上大雪了。那大雪以后呢，因为戈壁滩上下大雪是很少见很少见，而且呢，戈壁滩下大雪呢，你没法扫，你扫不完， 到哪找清洁工去？ 哪找？对吧？你就完全要等着太阳自然要把它化掉，那这就。又已经赶上冬季了，快进入11月份了，在新疆。 结果你就拍雪了。 没拍啊，那就然后完了以后呢，那就两个选择嘛，要不就停嘛， 嗯， 要不就转移景地，那这都牵扯到预算的，那制片人就我觉得这就美国的制片业的他的对于作品的安全性和质量的考虑， 嗯， 他说你因为制片人飞到新疆嘛，情况内看到，那你呢，导演做出任何决定，公司支持你， 这不咋个责任都推到你导演身上？ 没有，不啊，他说你愿意停，我们可以明年来接着拍， 这 可以啊。你如果说有办法可以解决，那你拿出办法来解决。 所以这个国情不同啊。 对，他要求的很简单，我就要一部好电影。 就是说他不惜工本， 不惜工本。嗯。因为呢，他这个东西，马上他后来当然我就知道了，他有详细的关于那个地区的十年来的气象报道， 这足够让你赔的， 足够让告诉保险公司这是意外的事情。 哦， 所以明年我接着拍那个钱，保险公司一定会付的。 这个运作机制，这个很 健康，它产业啊就这样。 但是你看，我昨天还看最近那个三联生活周刊上写到这个陈凯歌导演，就说他曾经据说跟记者讲过一个事儿， 嗯， 就他在美国拍的一个片子，好像叫《温柔的杀你》，是吧？ 嗯，对。 他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在英国来。 啊，在英国拍，然后他说这个，比如说跟这个制片方讲，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拍很简单的几个镜头，那制片跟他说，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说为什么不可能啊？他是说这制片人说你要去那儿拍，我们这50辆车也得去。他说为什么呀？这个制片人就说，我们拍一个片子要到哪儿拍，不管是再小的戏，我们必须在那儿有一个基地，建成一个基地，你去拍。这陈凯歌就很有感慨，他就说，他当年我拍那个什么黄土地，我跟什么张艺谋还跟就我们四个人说拍一个什么，我们四个人抱着摄影机就走了，说是还要赶日落，那车开到那儿说那演员赶快往山上跑，往山上跑的时候张艺谋已经把机器架好了。你看这就是当年他拍片子和遇到这个美国的这种制片机制之间啊，就会有这种感慨。 这是游击队碰到正规 啊，正规完全不一样。你看天地英雄也是，就当时我们决定说这个在那么偏僻的地方拍完了，这个底片要送到哪儿冲印，哎，讨论很长时间。因为他们认为你应该选择最近的，最近的是哪？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有到那个地方有，他们有调查那个，因为他们太发达了这个行业，那个地方的刑场的质量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还一个地方，意大利，嗯，还有一个澳大利亚。 咱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咱不去。 就反正他给你，因为他要考虑到你的这个成本呐、啊，和你的效率和这个安全性。所以他会给一套一套的， 是这样，是的， 这个，看来你说中国电影这个不能振兴啊，我听他这么讲就有点明白，他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那组啊，六七个国家的人， 嗯， 互相语言也不是都通，反正就是通常都是英文了交流了。 这一小联合国， 你有些人关键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还有这样的 保险公司暗探， 不知道，反正他也就天天在现场，也就来，然后就是你就觉着他，但是你们不能没有他。嗯，他的工资反正还是要发， 能在哪天我再插一脚去， 必须要有这样的人， 有意思。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这个电影界不都闹着打官司吗？正打官司，最近好像说郭德纲都面临起诉呢啊。但是要真说这个，我觉得是他是真上过法庭的。 是吧， 所以他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为了电影 、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天地英雄特别邪啊。那天他跟我们讲吧，我们都听傻了，就是一个电影就准备正式发片了， 首映式 说简单的 导演还在法庭呢，这就是天地英雄的戏外戏。哎，当时说是剽窃嘛，说的 对 嗯， 其实这个是非常突发的一个事情。 嗯， 因为天地英雄呢，就是整个的首映式是在端门嘛，就是当时把那个地方能够租下来，允许你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里面这个楼城楼上面搞很大的 party 新闻发布会和这个首映式。 天安门广场里面 要端门嘛，对吧？ 嗯， 所以把整个端门租下来，那所有的来宾 全世界的这个能请来的，包括媒体几百个媒体，然后呢， 这都是您刚才说的 外戏 外戏 部分很好， 也还是导演， 还有电视转播。啊，连这个潘 Sir 啊什么的吊车的灯啊都支起来了。 嗯， 这个比如说是明天晚上的首映式，今天晚上接到法院啊，你要去，明天要去出庭，告你。 当时是在哪个地方这么一人？ 他就是南京的一个作者，他可能他就是告说你剽窃。当然告了，也告了姜文，告了我，告了这个制片公司制片人了嘛。 嗯嗯， 那当然你律师我们就得应付啊。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这个事情还不能讲，那面正在装所谓的广告板，电视台在拉线，这连夜就要把整个端门要完全包装一遍，按照首映式的要求铺红地毯给记者搭台，是吧？所有脚手架全 部上，外戏的运作， 外戏不能动。晚上一夜连夜开会，要面临着明天八点钟要出庭。 因为如果是结果不好的话， 结果不好，它叫什么呢？就进入 WTO 以后，中国呀，就是这是西方强加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东西，就叫诉前禁止令。 诉前禁止令， 在起诉之前 电影暂时不能动 任何东西， 好像 包括出书啊什么的，任何产品都可以采取这一条法律。这是西方就是要保护被侵权的人 的利益， 就是 可能的利益。 因为在西方呢，就一旦侵权了，就你很难计算那个侵犯的那个数字 啊。 对， 所以他就我诉前，在起诉之前，我法官有权禁止这个上市， 就好像结婚仪式，说有人现在能提出反对的理由吗？否则他们就要结婚了。 对， 等他们结了以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对不 对？ 对， 所以得那个时候禁止。 听说是碰见一漂亮的女法官， 然后呢，就大概就这么一个事儿。 女法官， 但是呢，这个律师很逗，说这个法官很漂亮。 法官怎么？法官很漂亮有什么关系呢？ 女的。是这个模范，什么很有名，十大什么、这个、 任长霞、在世 和法官， 嗯 啊，为什么呢？就说这个，就让要介绍律师的责任是要介绍你可能出庭遇难的所有的事情，这我以前没经历过， 对 啊，就法官的形象。 我猜和平就连夜修胡子了， 那倒连夜不是，连夜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把你所有的从第一稿你的手稿 全部拿出来， 全部要找出来。太复杂了 哦！现在看来手稿还不能丢， 不能 丢，我现在常常就丢掉了。 他讲了，他告诉我说，他说美国那个编剧啊，有一个现在有一种 软件， 就是你每一次修改改动一个字，到最后都 后面几百层全部记录在。 哦，这很好，这很好。 这个软件我们没有中文版、 哦、 啊， 没有， 但是这个美国编剧一定要用这个。他用这个就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他可以呈堂嘛。 嗯，徐老师，这个写 我们学校里现在要进来的那种软件是检查人家抄袭的 啊， 就是说你一来一论文了，你窦文涛来一论文论天地英雄，我们怎么知道你哪些观点是哪里来的？ 是 用那个机器查一查，哦，原来你64处抄别人的，就这样。 哎，当时庭上这个最关键的环节，我得到的就是什么？端门那边就等着这边法庭打电话说我们这个首映式到底开始不开始，还是说禁止令就黄了？他在法庭打官司， 我在法庭 这事好像没报道过。 后面有很少的提了一下，没有被重视。 对对对， 就因为试完了以后才有。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争取在11点这个时间，就是中午11点，因为晚上7点钟的首映式，下午4点钟的3点钟、2点钟的记者场，4点钟的新闻发布会，所以呢，最这个最后时间是11点，法官必须要有结果，不能下诉前禁止令，因为一旦诉前禁止令，所有东西你就要停。 你当天在 那 儿的这个 用什么方法来打动法官呢？ 没用，那没用啊！你就是到法庭去表现你的这东西，当然这里面就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律师呢当然也在连夜，所以我等于一夜没有睡，一直到第三天的活动完。 哎，你这当导演的在庭上对漂亮女法官表现如何？ 你发现你不觉得是女人，你知道吗？到了法庭上， 她代表法律， 对，那个衣服一穿哈，那种光线下，然后在那大台子上面一坐。你觉得就任何法官，我认为在我眼里，我都敢中性的， 哦，神圣不可侵犯， 就是你觉得这法院这东西啊，能不去不去？ 这是能不去吗？ 因为他有 这话应该跟导演们都说说，法院这地方能不去 能不去？ 深有同感， 就不要去。 深有同感。 当然，应该告我那个是有一点滑稽了，我觉得、那个我就觉得。 就后来简单的说，后来 简单说 胜的吧， 后来胜了。后来就说这个，如果他愿意起诉，他六个月以后起诉，但是诉前，因为他申请的是诉前禁止令，那当然了就这个就没有。当时我们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时律师告我说，这个诉前禁止令引进两年了，在中国一直有律师想下，但是最后都没有下成。说呢，也说不准有一个特别想表现、特别想在中国第一次用这个的人，突然给你用一下，在一个很大 的项目。你的意思说到现在为止，中国还 没有用过？ 不是，香港法院经常听说下禁止令。 对， 香港、 他这个诉前禁止令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被使用 过。目前就全世界都关注那个达芬奇密码。 对， 诉前禁 止，这就会有。 最后那一刻，你觉得这个法官的斟酌和你们之间？你跟那个原告之间有没有什么和解或者是什么的？ 没有，因为我们提出和解，原告不同意嘛。 那到最后，法院为什么法官为什么这么判呢？ 一个就是说， 对天安门有 诉前禁止令有一条，就是他要有一个担保 的证，哦，有个担保。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提出这个骗子的造价1亿2000万，全球发行、宣传费，就是说他必须要找到一个给他担保，一旦他的官司输了，他要拿钱赔田地英雄的所有的损失。 意思就是说，假如他就算禁止了、他那个端门的所有那些的损失， 还影片， 将来那个人还影片上映，那个人都要能够赔 的。这前提是那个人官司最后打输了，就是说我下了这个诉前禁止令了。 假如他将来输了，他要有人给他赔的钱、 有人要去赔这一大笔几亿， 所以那个哥们就得掂量掂量。 那当然，他首先一点就是法官要告诉你，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你要让我们下诉前禁止令，你必须要担保，有人跟你担保。 通常只有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才能担保。 那怎么可能能担保？所以他也拿不出担保人来，或者说也没有，当然证据也有不足。 最后漂亮女法官就下达了。 对、 那一刻心情怎么样？ 那我就哎呦，我跟你讲，那一刻因为什么呢？我这个现在公开说啊，那个时候这件事，我去法庭这件事情是瞒着所有的哥伦比亚的人。但哥伦比亚所有的总裁、副总从美国全部已经住在君悦酒店旁边，就守密室了。我又是做哥伦比亚的顾问，因为什么呢？美国人啊特别逗，就是你一跟他说他紧张上法院，尤其在国外，在美国他不怕有律师，在国外他完全 听到 legal problem， 他们是立刻头痛 啊，一下就头就崩溃，而且你知道、就允许 天地英雄就做不成了 啊， 还是咱中国导演慎得住，心理承受力强。 所以到了11点一出庭，先给监制打一电话，可以跟他们说。但是我临去法庭的头天晚上跟监制通了一电话，我把大概我要去法庭大概是个什么事，我说你心里有个准备，有可能下诉前禁止令，有可能不下，但是现在要绝对保密。所以呢，只是在律师和几个当事人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就11点这个从法庭出来以后，然后赶紧赶到君悦酒店，把所有的哥伦比亚的制片人全部招到一块，把这事儿一讲，最有意思，让我吃惊的是哥伦比亚这联合总裁 啊， 老头70多岁了啊，听完了啊，美国中国看来学好莱坞已经学得很像， 哎呦， 就因为这种事情在 美国 常发生， 常发，每部影片都有。他说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就有3万到5万美金，就为了应付这件事情。 哎呦，所以他立过险嘛，当然这番历险也给咱们中国导演一个提示，还是那句话，法院这地方能不去尽量别 不去。 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哈，我原来说起这打官司的事儿，我过去有个比较可能不太成熟的观点啊，我觉得打官司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有时候这个法律啊靠什么进步啊，就是靠不断有新的案例、新的情况，它这法律才进步。 而且好多事儿啊，大家争来争去，说你人品不好，说他怎么说不清楚。但是你看，你从法律的眼光一看呢、啊，你顿时你觉得有一种简洁的美，就是海晏河清啊，没有争议。就这个事情， 是因为法律里面没有感情和道德色彩。 就法律啊，这个更像科学。道德好像更像文学，您觉得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现在文学艺术的东西一沾法律都是一个炒作手段，可能是他不一定是你有意的，像这个当然是你不愿意的、嗯、但在客观上哈、啊，都使得这些作品变得沸沸扬扬，都成为外戏的一部分。我的担忧哈、啊，我作为外行的担忧，我就觉得外戏太热闹了。归根结底外戏是不能免的，你说与时俱进，全球化，美国也一样，可是我归根结底我还是想看内戏嘛。你说外戏太热闹了，是不是这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嘛？你生产关系太发达了，你归根结底我们还相信生产力是决定因素。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还是要把电影拍好， 是不是啊、 哎？ 是不是导演的？如果导演的这个导工都在外戏上，是不是能量守恒嘛？对不对？ 活好是最主要的。 这个中国电影的改革开放啊，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晚20年。 啊、是吗？ 这什么论？ 所以呢，你呢，最起码晚15年吧。所以呢，你呢就把现在的电影界啊是刚刚改革开放，你这么理解一点不奇怪。 哎，你有何为证呢？你这么说？ 那我 体政治体制的电影体制、审查体制，到现在电影还没立法，就根本赶不上金融通讯。 哦， 而且 还没到呢。 原来这是一个老大编程。 对， 嗯， 光谈。